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2集，萧夏 死了？ 不止我三叔死了。那天我三叔约了几个好友一起赌钱，连同他三个好友一起死在了房间里，都是被人一掌毙命，赌资一分钱也没少，所以众人怀疑是寻仇。但是有一点很奇怪， 是不是其他三个人都有赌资，就你三叔没有？ 也就是说，我三叔是打算用这幅画做赌资，画既然回来了，表示杀他们的就是给我送画来的人。 众人都点头，应该是这么回事。 我当时吓坏了，跑去找子问。子问再一次警告我说，这幅画一定要藏好，凡是其他人看到都得死。这次是我走运，不然的话我的小命估计也没了。但是我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也不说。 听到此处，众人都疑惑不解，林子问究竟在隐瞒些什么呢？ 从此以后，子问就对我特别好，他经常请我喝酒，帮我凑上书斋的费用，那样子跟欠了我什么似的。我就整天提心吊胆，就想着好好藏好那幅画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我后来断了跟家里的联系，多少跟这幅画有关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与子问也早早断了来往，这幅画一直藏在暗格之中，没拿出来过，不知道为何会不见了。 展昭等人听了沈燕的叙述，都有些疑惑。沈燕似乎并不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意义，只知道性命攸关，要藏好。可谢逸婷则不然。根据谢家的丫头说，谢逸婷经常独自赏画，那样子跟捧着烫手山芋差不多，这表示谢逸婷是知道这幅画的价值所在的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按照沈燕的说法，林子问应该也藏有这样一幅画，那凌霄手里有没有呢？这时就听沈燕自言自语， 子问其实是很想去太学念书的，我觉得他离开太学应该不是负气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，他不想说而已。可惜他竟然已经过世了。 众人也不语。凌霄说过，他来太学念书是他爹毕生的夙愿，可见当年林子问离开太学是逼不得已。之后展昭等人起身带着沈燕回开封府，边走众人就边琢磨，假金佛、雪景图、金家老宅、几桩命案、三头金驼、两处纹身，似乎越来越多的线索被汇聚到一起，都能串联起来，都彼此千丝万缕地有着联系。然而这些线索背后究竟是什么秘密呢？千头万绪之中，就是少了一根轴，线索串联不起来。回去的时候，众人往林夫子家转了一下，想去找凌霄问一问话的事情。刚到林夫子家门口，就听到一阵悠扬的箫声传来。沈燕突然就呆住了，傻站在门口。 子问来了吗？ 众人看了他一眼，不解。 之前听鲍岩他们提过，凌霄带着一只洞箫，吹起来特别好听。 凌霄？ 沈燕一愣，随即惊讶。 是子问的儿子？ 林子问跟你提起过？ 不是，他只跟我说有个儿子，没说名字。但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聊天，子问说过，他以后要是有儿子，一定要在名字里加个萧字。 展昭想去敲门，而就在此时，跟在白玉堂身后的妖妖突然一抬头，白玉堂和赵普也是一皱眉，头顶一阵气息过，有人先他们一步进去了，而同时凌霄的箫声也停了。于是展昭和白玉堂一跃就追了进去，赵普一手抱着小四子，一手拉着公孙，身后还有个胖乎乎的沈燕。九王爷想了想，干脆砰一声 大门被赵普给踹开了。林夫子家中还是有几个下人的，被赵普吓得一哆嗦，拿着棍子跑出来看，就见进来的竟然是九王爷。附近守卫的黄成军也过来了，而此时被吓着的还有林夫子和林霄。展昭和白玉堂跑到院子里找到林夫子和林霄的时候，就见这一老一少正张着嘴看着他俩。这会儿林夫子手里拿着一个托盘，里边两碗看着似乎是宵夜。林霄放下宵，正接宵夜吃呢。 难怪箫声突然停了，感情是吃宵夜了呀。 老少两人维持着这个动作，看着落到眼前的展昭和白玉堂，一时也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这时门外传来了喧哗声，赵普拖家带口的跑进来了，进门就问： 那人呢？ 出什么事了？ 林霄放下手里的宵夜，起身问众人。展昭和白玉堂四外寻找了一下，那气息已经消失了。 刚才那人是从上方掠过就走了，只是路过，还是去了林夫子家里别的地方？ 白玉堂上了墙头看了一下，回来跟展昭摇摇头。展昭皱眉，身法极快，而且十分隐蔽，是什么人呢？开封什么时候来了这样的高手？一旁林霄一脸困惑： 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人进来或者从房上跑过去？ 没有啊，有什么人进来了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稍微也有些担心。林霄虽然功夫不错，但是毕竟年纪还小，内力不够深厚，刚才那个人绝对是个顶级的高手，今天正好碰上他们，因此没出手，还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恶意。若是有恶意，林霄未必能发现得了，而且根据林霄的身份来推断，也猜不出对方究竟是针对他还是林夫子。林夫子放下托盘，走过来看展昭： 是否出了什么事啊？ 同时林夫子也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沈燕，沈燕给他行礼。林夫子点了点头，沈燕此时一直在打量凌霄，看了好久倒是笑了： 长得挺像子问的，不过感觉气质一点都不像啊。 凌霄愣了愣，看着沈燕。展昭告诉他，此人就是你爹生前好友沈伯涛。众人到了林夫子的书房坐下，将之前沈燕说的又大致说了一遍。林夫子轻轻地摸着下巴，若有所思，也不说话。展昭和白玉堂注意着林夫子的举动，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：林夫子是吴一霍的书童，那么在吴一霍出世之前，林夫子应该一直跟随着他，也就是说，当年跟吴一霍有关系的林大、林二之类的，他应该是认识的。那林夫子为什么不认识林霄的话呢？还是说他不认识林大、林二？展昭和白玉堂正想心思，林霄就开口了： 话，我爹除了留了只霄给我，没给过我其他的。 说着林霄将霄放到了桌上，沈燕一看那根霄就吓得一哆嗦，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。 就是这只，就是他，我记得花纹。 众人再看林霄手中的霄，长三尺有余，比一般的霄都要长，霄身墨绿色，看着应该是竹的，十分的普通不起眼。然而仔细看，霄上密密麻麻的刻了很多的花纹。公孙将那只霄拿过来仔细端详，皱眉： 这应该不是花纹，而是某种字或者符号。感觉像是反的，可能需要研究研究。 我研究了很久都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 你爹给你这霄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 他说霄是替一个人保管的，有一天要给该给的那个人的，让我好好收着。 没跟你说给谁吗？ 没有，我那时候太小了，我爹也没告诉我太多。 众人看了看沈燕，沈燕无奈摇了摇头，他只知道这霄是那个怪人从箱子里带出来的，后来给了林子问。 那么画卷呢？雪景图。 雪景图？ 你爹有没有给你留一幅雪景图？ 展昭让沈燕描述了一下， 毕竟他见过当年林子问手中的那幅，林萧却是摇头。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我爹应该没留下什么画，我都没找到过。我爹有个习惯，就是画一幅卖一幅，平时很少画画，要画也是画在伞上然后卖掉，他一幅画都没留下来，我也跟他一个毛病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林子问的那幅画并不在林萧手上，这也不知道是好是坏，起码不会有人打他的主意了。展昭他们从林萧这里并没有问出太多有用的线索，就想告辞先回开封府，可是留下林萧和林夫子又有些不放心，于是赵普又让黄成军派了点人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